系练心术。萨古拉琴弦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面，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系安静，静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到时见。好，翻嚟我哋练心术节目咧，咁我哋有呢一个男人呢个话题嘅第二节，咁啊继续有我哋嘅素心慈叔叔喺度嘅吓，即系咁啊，我哋上次咧就讲到咧系虚拟嘅世界啦吓，虚拟世界入边系男性嘅角色好似又好唔一样，因为其实佢哋可能喺一个虚拟世界入边攞到唔同嘅满足感啦吓，咁其实去到以前也好啦，而家又好，我又想去有一个题材，我想去带出嚟就系、是、去到交友上边啊。嚇！喺交友嘅唔同嘅以前就會係相睇啦，係咪 嚇？我哋講呢啲交友， 你以為係咩嘅 交友？咪做交朋友咯， 好單純啊！跟住咧係去到慢慢啊，去到就係有一啲嘅 speed dating 啦，然之後再落到係一啲嘅交友嘅網站啦，甚至乎其實可能唔止噶咯喎！而家係而家嘅狀況又係點樣樣啊？各位前面嘅 我係神秘人係嘛？ 神秘嘅交友， 其實而家即係因為即係有智能電話就有 app 出現咗啦，咁最簡單就係有之前咪有個叫做 WeChat 啦，佢有個叫搖一搖嘅，即係譬如我同你同時間搖個電話，就叮叮響一響，原來你 拉同 WeChat 都有， 可能共同功能嚟嘅，咁啊譬如佢會將你連接咗，譬如兩個同性或者異性都得嘅，即係搖嗰陣時你個 setting 係乜嘢嚟啦，咁以前我哋最記得經典就係 ICQ 啦，只不過而家係將啲其實嗰個目的差唔多，問題就係將樣嘢更加方便，同埋佢係好容易將你嗰、那個個人資料咧，好快咁盡快俾對方咯，係嘛？咁我其實之前有個軟件咧叫做Scout 嘅，類似咁嘅嘢，其實入面咧就呢排興起嘅，所謂即係話啲人所謂叫交或者叫炮友之類咧，咁啊多好多唔係咁純正就係交友嘅。另外咧，亦都係有啲係譬如有啲係性服務啊，男女都有嘅。咁通常佢哋一見到就點樣咧？個頭像你見到咧，譬如舐你啊，影自己特別身體器官嘅特寫啊，咁啊知咩事，同埋都另外都 即係同以前一流一嗰啲廣告差唔多啫。 但又唔同嘅，佢哋冇咁露骨嘅。咁其實都有混雜啲係真係想交友嘅女性。問題就係如果嗰個係付費軟件咧，就啱啱話揾食嗰啲。即係有金錢交就少好多，就幫你過濾好多，同埋佢哋嗰個細緻性啊，會分埋興趣啊、年紀啊、類別啦、啊。就算你住邊一座啊，有啲係軟件更加細緻到咧，譬如嗰個人喺你範圍邊一度，因為有 GPS 啊嘛，佢就知喺屋企附近，譬如5分鐘車程又到嘅地方，都見到嗰、那個有交友需求嘅人咯。 其實呢個嘅需求係點樣嘅一回事嚟啊？ 如果你見到以前個社會。如果你話喺70年代嘅時候，一般嚟講，你都係屋企介紹啊，或者出嚟做嘢冇耐，跟住認識啊。咁其實我諗呢啲不變嘅，而家只係再多啲唔同嘅招數咁樣。咁而個招數裏邊咧，我自己睇多一部分咧，就係嗰種遲齡結婚，即係遲結婚嗰種嘅現象。我覺得好得意嘅。如果叫做學識唔係咁多嘅，可能讀完中學嗰啲咧，其實可能廿歲頭就已經會結婚，跟住好快生仔或者生女啦嚇。但如果專業人士嗰啲咧，即係讀咗書、大學啊，再讀上去嗰啲咧，通常可能要去到30歲後先至開始嗱聲結婚咁樣。 點解會有呢個分別喺度咧？ 我會見到可能喺學歷冇咁高嘅一班人士咧嚇，其實佢睇到未來嗰條路都叫做幾穩定地去預計啦，自己可能要做廚房，或者我揸車，即嗰個穩定性你唔會諗住有好大嘅轉變，你又唔需要好大嘅拼搏，總之你穩穩陣陣咁，你咪去咯啲嘢咁。咁開始覺得你可以諗結婚啊，諗去發展啊，即快啲結婚，快啲買樓，一齊供咁樣之如此類咁。咁當然而家就彎轉啦嚇，結咗婚之後都唔一定一齊住噶啦。 我 雖然其實結咗婚唔一齊住，過一段時間先至有機會， 一係 就去對方屋企住，或者跟住就揾個劏房住呢啲嘅局面啦。到你即係專業人士嗰啲咧，可能24、5歲大學畢業啦，咁跟住好多時佢喺專業上佢要拼搏咧。 其實佢唔會擺咁多時間喺感情上，擺唔起啊！即係無論可能你 係啊，好苦，我覺得呢句説話 係啊，因為你咁你交友係要時間，係有代價噶嘛，係嘛？即係唔係講錢啦，你真係有心機，你要有空閒時間， 好奢侈一件事。 其實如果喺香港社會係㗎，即係。咁你跟住你又要可能考專業試啊，你又要拼搏啊，咁你冇咁快，同埋你嗰個要求高咗嘅咧，即係你當然你話一個男士佢大學畢業揀個中學嘅，即係而家香港都好接受，但係一個大學畢業嘅女士揀一個中學畢業嘅男士咧， 真係少呢個， 係啊，呢個又好困難。 咁我想即係直接問安靜，譬如你即係你咁高學歷咧，你唔會接受你個男性係？即系你系专业人士啦，系嘛？咁你其实接唔接受到，即系譬如话中学毕业嘅男性 O 唔 OK 咧？即系以你，譬如会唔会惊话大家话题唔倾唔夹啊？譬如你讲啲心理学嘅书，佢冇兴趣睇，会唔会即系难啲啊？即系同自己嗰、那个即系学历水平有即系落差嘅男性？ 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冇谂过， 系啊，系啊，系、嗯，即系我谂喺唔同嘅人，我谂睇嗰个人嘅本质啦。我覺得是即係學歷很少的事嚟嘅。即係我見過有啲好好嘅朋友，即係一啲嘅朋友啦，亦都有啲好嘅朋友，其實佢學歷唔高，但係佢係一個都好知道自己係做緊啲乜嘢嘅人。即係有時學歷高與低與否嗰個嘅分別，就係你知道嘅東西有多少。嗰、那個所謂知道，唔係淨係知識上面知道，知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呢、這個我覺得比較緊要啲。 所以學歷高，如果加埋專業人士咧，咁就唔同啦。因為你個圈子啊。你大家帶出嚟見嘅時候嗰個期望啊，我都同意嘅，即係純粹讀得書多，可能佢都係讀碩士文學咁樣，即係或者 MPhil 咁樣，咁嗰個係冇乜嘢嘅，即係等於去工聯會報多個堂一樣， 係個我都覺得， 只不過貴啲咁解啫嘛，係咪？嗰張嘢都冇用嘅，咁 係啊係啊，冇乜用。 同你一個專業人士，可能你係律師，你係 account， 你係 archie 之類之類咧，你去再揾一個所謂即係另一半。嗰、那個考慮又會多咗一啲啦，咁好似我啲親戚都係嘅，即係你一話揾個大陸女性，咁大家即刻覺得哇咁，但其實大陸女性可以係大學畢業噶嘛， 係啊係啊， 不過感覺上就好似跌咗一層咁樣咯。 即使佢係喺香港嘅大學嗰度畢業，都可能 咁唔同。香港大畢業嗰批咧，嗰批就尖子好多啦，係啦，因為佢喺省啊市 啊打餐打仔先有個 quota 出到嚟啊，嗰啲就好薄噶啦。同埋通常喺學校最高分係嗰批 嘅，係 嘅，即係我哋大學教書見到咧，即係嗰批 佢哋真係好癲下嘅喎， 冇辦法啦，佢不能輸啊！佢同我講都係啊，即係我有一次有一年嘅教社會學，一半都係國內學生，佢話我冇路翻轉頭，屋企成個住壓喺我身上，跟住俾你嚟香港讀，你有咩可能你要？即係話俾佢聽 second low 咁樣啊 ，pass 咁樣翻去啊，冇可能嘅事咯。 但係嗰啲嘅學生咧，係咪多數都係女仔比較多啲啊？ 多啲，如果我個嘅教學經驗就女仔會多啲。 係嘛？我見到嗰啲女仔真係好唔簡單嘅，即係唔淨止係讀書好唔簡單，人都唔簡單，即係好唔同範疇都會好薄咯。即係嗰種嘅薄都唔係我哋香港嘅女仔可以做得到嘅程度，或者 始終佢哋。在國內嗰個環境底下，個生存嗰個競爭性係好強嘅。佢即係由中學去排名，跟住到喺高中嘅排名，跟住再攞錢再出嚟香港。咁嗰種可能仲要女仔，即係因為單即係呢個一孩子政策底下，咁個女仔如果俾著你都唔得嘅話咧，咁屋企就好傷嘅咯。咁嗰個要求會唔同。所以男士去交友的時候，再看翻呢啲咁樣嘅狀況，佢哋去而家係多咗好多所謂喺網上嘅空間去做，而嗰啲係好好玩嘅。我之前都見過一個咧，就係、是、好似係 WeChat 咧，你一入個樽就即係模擬嘅啦，入個樽跟住抌你啲蕉落去，跟住佢拋落海，咁睇有冇人執到。 漂流瓶嗰個叫 係啦，跟住就同你去傾偈咁。咁呢啲係幾好玩嘅。 啲人真係會玩嘅，即係我真係好鬼。 我都玩過 啊。 我都玩過㗎。但通常都是對方執的都是男仔嚟嘅，你只要話 好難嘅執到女仔， 係啦，你自己係女仔咧，嗰一定是男仔執到嘅。 男仔就係又係男仔執到 嘅。係啊，咁所以 即係男女都執得嘅。 係啊，即係任你執唔執啫嘛，即係佢個性別跟住你執唔執咁樣。 哦，咁執完之後有啲乜嘢？ 咁咪傾偈咯，係啊。 咁都係好。 即 係 細個玩 Pen， 好唔明我哋，好似你個樣啊嘛。 係 啊，我唔知，可能我比較脱節啲，都唔係呢個世界。 其實等於落酒吧識人一樣啫嘛。其實對於佢嚟講，有個多一個平台，我喺酒吧都見你個樣啫。你著西裝就好似市正啲，你著啲 sports wear 啲就以為你打波咁樣，其實都係一種。package 啊！我谂我 get 得到我点解会唔系咁会玩呢一样嘢，我觉得唔真实啊！即系好多时，譬如话你见到一个真人嘅时候，你知道佢系点样样，即系嗰种嘅安全感会大啲吓。咁但系去到 其实 呢 个系假象嚟， 就调翻转呢个调翻转，我想讲就 系、是、啊， 因为其实调翻转即系你话见到真实一面啊嘛，其实调翻转啲人系。驚咗面對面接觸人嗰個技巧冇咗，就先我上網即係去，譬如話交換咗個聯絡，或者傾個電話，打定底再出嚟，我哋冇咁驚，再接觸真人可能成功性高啲喎。 嚇！ 有啲人咁諗啊嘛。 二來，其實你以為見到嗰人著西裝，佢同你講做乜做乜。你以為 是真 的，咁又唔係啊？ 唔係個個識分啊？ 你 可能我都唔識分啊！ 你就咁講，我做 sales， 我做推銷賣洗頭水嘅，我幫邊個牌子賣嘅？咁其實即係你講下裏面啲嘢，唔難嘅喎。咁你聽落去，你一定會信嘅喎。我只要著件西裝，攞住個 gift， 咁你就信噶啦。俾張卡片你，咁你就信噶啦。咁你呢個世界，你要去裝扮唔難，因為我哋喺管理學講咧，請人 recruitment 係 面試係最渣嘅，即係篩選人嘅手段。 哦，嘅 tool 而家係咪喺 Facebook 度抄佢嗰啲嘢？ 啊，呢啲都係啦，所以政府選舉事務處就咁樣做啦，係咪？佢即係幾全面去了解一個人嘅狀態。所以面試不嬲都係講呢個係最唔可信，即係廿分鐘我做長戲做俾你睇，我有時間準備介紹自己，有時間了解你公司嘅情況。我做到一個好願意加入你公司嘅人，你都做唔掂嘅，咁啊梗係唔得啦呢個人。但係請翻嚟係咪真係咁得咧？ 咁又另計。 所以管理學講面試係最實質。 咁乜嘢先至係最？ 幾一樣係，如果用 research 講咧，一定係 triangulation 噶啦，幾樣嘢啦。你面試啦，你有筆試啦，你有啲 aptitude test 啦，跟住 call 埋 FOE 啦。即係你搞推薦人都好好笑噶喎。我哋見有啲行業啲人都真係。个推荐人系唔推荐佢嘅，佢都唔知道自己识唔识嗰个人。我都试过收一啲电话嚟讲，啊，其实佢就麻麻地嘅咁样。 几好。 我话系，咁你嘅意思系，即系啊，如果你呢度，我就觉得你都要谂下先咯。咁样我吓推荐人咁样，咁嗰人就惨啦。即系嗰人好明显都真系唔得啦。你连拣推荐人都拣得唔好嘅，咁你点会？ 濑晒 系啦，点会做得好？咁通常嚟讲，出边系四五样嘢，而面试系最容易去过关嘅。筆試就最即係難啲啲，跟住你 APU test 又更加難啦，跟住推薦人更加難啦，即係你要揾個人又要有地位，即係一定高級過你，又要有翻咁上下，咁佢入得到你嘅情況，你控制唔到佢講乜咁樣嘅，所以你話喺社交上面對面，大家成日覺得面對面好似安心啲咩？唔係嘅，好多時啲人 喺虛擬嘅世界入邊都好唔安心噶。 你可以咁講，呢、這個只不過係你攞 data 翻嚟，你之後跟住點樣處理啫嘛？ 你會點樣處理啊？ 我點處理？其實即係唔怕講自己咁啊，其實一般咧，就算十年前之後又玩啲即係啲所謂交友軟嘅啲網，又Facebook、ICQ 又好啦，或者你話之後有啲網頁到而家 App 都有嘅。咁其實通常 App 最多就係咩一個 random 嘅 match 啊，譬如兩個人我撳心，我見到安靜彈出嚟。可以有兩邊，一邊轉左就係 tick， 轉右交叉嘛。通常咧， 即係要唔要佢 咁？係啦，即係 like 唔 like 對方先，有冇好感？ 係 啦，撥左撥右，通常即係靠呢個外貌決定啊嘛。咁所以咧，聽緊節目嘅朋友想玩社交軟件，記得你嗰、那個相好緊要嘅。 我記得咧，我試過有個 client 咧，佢話俾我聽咧，佢喺唔同嘅社交軟件上邊咧，識咗兩個唔同嘅女仔，但啲相一樣嘅。 哦，係啊， 我有時佢哋 都係咁樣， 有時會攞啲譬如不知名嗰啲 model 啊攞去用啦，係嘛？咁之後你話點樣去真唔真？因為首先因為嗰啲軟件咧就唔一定只要攞電話嘅，譬如嗰啲免費嘅話，佢點賺錢就可能要你啊，你再同啲女仔傾偈咧就要俾會費，先攞到佢嘅資料，同繼續傾偈 多啲資料咯，個人資料嘅嘢。 因為你要跟即係經過軟件先可以同佢對話嘛，有啲就唔需要嘅，有啲就係好醒目就係、是、啊，譬如我哋先交換，譬如話 WeChat 啊，有啲譬如再放心啲嘅，我哋不如喺 WhatsApp 嗰度講啦。咁啊開始從文字上了解呢個人咯， 下一步就是打電話，當然再下一步就是見面，這樣去認識一個人。 因為 你最後落地見面都好，其實你都有一段交往時間才是真 的、嗯、 你平時在酒吧見到那個樣子聊幾句，你以為很開心，跟住你都要 有進一步的一些社交生活先至睇得到啦。咁、嗯、你網上只不過多一個平台叫做 3D 去講嘢啊，同、 嗯、 埋、你可以話係假啲樣啊，乜乜乜呢啲。咁呢個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嘅。有啲平台咧就會真啲嘅，即係大家有個 norm 走出嚟喺度。即係如果你係假嘅，基本上慢慢啲人就會飛歐你噶啦。係，但係有啲就擺明都知係石狗公嚟噶啦，嚇都係。 石狗公 係啦，咁啊都嗰度都係混亂啲噶啦。咁明買明賣嘅，大家咪上去咯。 嗯、 即係等於你去劈牆，你明知嗰度會有啲狗公嚟揾噶啦。咁你啲女仔 ladies like 做咩啫？點解唔使錢啫？ 啊！ 咁都系有即系， 放佢俾人猎 系啦，冇啊！你我唔使先饮酒，我又自己有得拣，咁你又拣咁啊，开心嘅咪开心，唔开心咪咁你咪唔好烦我咯。咁点解正正经俾钱你唔去饮啫？咁其实都系有唔同场所你去拣嘅，系、 嗯、 咁拣完之后，最屘你自己点样去 process， 你点样处理呢啲数据、呢啲现象，或者你见到嘅画面，点样同你自己去配搭，呢、這个紧要啦。不过男人就，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辛苦一点，就是我们男性呢，我们那个 erotic arousement 呢、 嗯、 是很快的。我们如果用跑车讲，我们是板底油即是由零去到顶是板底油，即是一踩就到顶了，弹上顶，跟着就行着这样去的了。还有以一个视觉型来到 attraction 的，即是一个身材在我面前你说除非你是失明人士，或者你的眼即有眼疾。若然唔系嘅话咧，你理论上 唔使你个样嘅系嘛？ 都要 喺黑暗当中，其实唔重要啲嘢、 啊。黑暗当中嗰个就系阿陈奕迅嗰首歌啦，就系讲紧呢个故仔。所以男性系咁样嘅，但系女性咧，以前咧、嗯，以前嘅年代咧，系个 erotic arousement 咧系好低嘅。 哦。 是很感得很重要的，即不可以跟人说我有情欲的，不可以说我有性需要的，不可以告诉人、啊、哎呀我很喜欢跟你做爱的，即这些说话是觉得哇一出口就 不可以讲出来 的，就放在心里面，或者除非那是你最爱的人、嗯、但最后你都人都不可以讲太多的，因为哇你这么淫的，那些什么你开心就行了，使乜讲啊？ 嗯， 那第一最新的理论呢，女性呢过去这十年就讲一个叫 plasticity，一个 plastic 的 non-plasticity、是一个胶性的 erotic、 哦、 这些东西是弹上弹落弹上弹落，即有东西吸引到它，它慢慢都会弹得很高的、哦、那个 erotic 容许自己可以弹出来， 但也可以按得很低的，但男性呢就 都仲系咁样样， 都系平嘅，都系高处平。而女性就系因为要个情感嘅培养，佢觉得 OK 嘅话咧，系可以享受。 嗯、 但以前好多时候女性咧就冇呢个享受。咁所以就反转讲，男性有时点解咁我叫被屈啦吓，即系系啊，即系嗰种性欲，因为真系嗰个 arousal 系你要控制你个情欲，你要控制嗰种性欲系需要力度噶嘛，唔系。 即系唔系天生你就即刻我要唔食叉鸡饭咁样，都就系可以唔食叉鸡饭。 我举个例就会咁样讲啦，男性如果粗鄙啲嘅话咧，我哋叫等于你吐泻咁样，你 系 要解决嘅。 O K 喎呢个 系咪？咁只不过你即刻就地剥裤肥，我唔理啊，肥咗先算啦，定还是死人烂人？总之附近有个似样啲嘅，我都去爆咗佢。定还是有啲唔系啊，公厕，妖我都爆啦。定还是唔系，有啲人忍到翻屋企我先屙嘅，出街我唔屙嘅。其实系咁啫嘛。咁你佢嗰种需要，你见得到就影响紧嘅。咁佢要处理咯，佢唔可以话唔处理。不过你能够处理到嘅话，咁你咪简单啲咯。咁有时有啲人觉得我搞唔到做咩啫？咁我都系一个性需要处理啫。咁佢咪放自己。去呢度咯，所以男性交友嚟讲，呢一部分一定是其中一个，我觉得 即系个原因，即系佢哋点解要去唔同嘅交友网站，或者系点解佢要去 reach 唔同嘅女性，呢、這个都系佢哋内在一啲嘅嗰个本能上边啦，系嘛，或者系内在一种嘅需要，要去，就算佢未必去到嗰个位吓、即系你 你都要有段時間噶嘛，都滿足咗嗰啲嘅需要。 咁一定會有呢啲相，佢就會吸引佢多啲咯。即係正常，如果你有 test， 日本仔好興做噶啦，就有個古惑嘅一個女仔坐喺側邊，喺個 lift 前面坐喺側邊，著到好低胸，跟住就帶啲明星行過，跟住望佢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就數下數下佢究竟凝視呢個女性幾多秒？幾多秒啊？ 幾多秒？ 係啊，叮叮叮，又 lift 嘅都拎出嚟望，叮哇45秒，哦呢個就80。 好慘 咯！咁呢個其實你做得呢啲 test 多，即係呢個就玩啦、但都顯示嘅俾你聽，呢、這個男性就係視覺型，但反而女仔唔會話好容易見到個男人，哇好 man 啊！咁我就會諗好多樣嘢，最多就會諗。想望佢多啲，想離遠再欣賞佢多啲，嚇、即係好似一個大衞像咁樣，係咪係啦？啊，即係可以望下都幾開心咁、樣。咁但係未必一定要再進一步要認識啊，認識到係有時唔敢添嘅，應該 係嘛？ 驚破壞啊嘛，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即係睇你想呢個人有幾吸引啦、即係有啲係喂你望佢出邊就好啦。是不是即是小鮮肉那些呢、或者一些即是很 man 那些呢都會的哇 OK 的哦這樣但是有些你不會想去深入了解的、即是夠的了、即是看著已經很滿足的了、是不是那你那些不是要擁有嘛你那些就是要視覺享受、或者你心靈的滿足 剛才我想補充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交友軟件盛行呢還有即是關於行業問題、我認識很多人說 IT 呢是越多獨立是對的、還有會計都是你知嘅會計佢哋逢即係一啲出貨季節就做到即係天昏地暗噶嘛，咁你分鐘連酒吧都冇時間去，連拖都冇時間發，你咪要去交友軟件，咁咪靠個咁樣去識朋友咯。 我哋試過幫一啲會計公司去搞一啲speed dating。嗯，系啊，个公司觉得即系啲员工太冇机会，太冇，咁呢个都系正常社交啫，俾个机会去识多啲人啫。 哦，系会计公司嚟嘅。 系啊。 O K， 咁演唱个结果系点咧？ 冇特别去 count 嗰个所谓成功率啦，但系至少佢识多啲人，亦都训练下佢，或者俾个机会去。即同其他人相處一下，呢個世界闊啲啊！咁都自己諗下，你究竟即下一步你嘅工作好，你嘅家庭好，你嘅人生好，個安排點樣啊？ 嗯，但係其實而家呢個社會上面，或者係男性上面咧，對於家庭嗰個觀念仲有幾重咧？ 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嚟嘅。因為首先家庭呢個觀念已經係 twist 咗啦，已經係。 好即系同以前过往好唔一样噶啦嘛， 系啦，好多形态啦，吓唔系咁单一啦。咁第二就好似我今朝睇 Facebook 都有段讲啦，即系有个女性因为对婚姻好有憧憬，跟住就结婚，结完婚之后发现对个夫家唔接受，跟住离开之后佢就好想生小朋友，就谂紧点样 离开之后想生小朋友， 系啊系啊，离开之后年纪大啦嘛，跟住想生小朋友，咁点样喺婚姻以外有个小朋友咧？咁呢个系女性会多啲嘅话题， 系 男性咧就相对少啲嘅，即系好少我想搵人同我生个仔，但系要仔唔要乸咁。 哦，又係喎，你咁啱又提醒我一樣嘢喎，即係有個最近有個朋友咧，佢真係有啲咁樣嘅念頭嚟嘅，即係女性嚟嘅，佢單身啦，但係佢好想要小朋友，佢就真係想去揾一個嘅 伴侶，好少少品種嘅男性， 係啦，就淨係貨佢要生仔嘅啫，咁但係我又覺得 唔中意婚姻咯。 系咯， 所以个家庭而家佢睇嘅时候，家庭系咪一定要以前咁样传宗接代？已经唔系啦，特别香港嗰、那个出生率系奇低啦，吓个 沟 系啊，全世界最低嘅。 而家近呢几年应该好啲啦， 都低。之前讲过简单数字就系、今年嘅中一系53,000人。 嗯。 十年前、八年前嘅 DSE 咧。即係考削嘅年代咧，係14,000人考削。 哇！幾？ 今年嘅小一都係得個5,000幾6,000人。 哇！ 係啊，咁你諗下嗰個差啦，即係每年少5萬。 唔怪之得要實考啦。 係啊，呢、這個都係 即係好重要嘅原因嚟。 話俾你聽啊，咁咁加上香港就算結咗婚咧，生仔嗰個平均嘅後數咧，我哋得2.幾嘅，去到或者1.幾嘅啫，平均後數。1.幾單親啦，因為所以平均拉到係得1.幾咁樣，咁